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9月19号星期日，农历8月13。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918事变爆发90周年，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 北京昨天晚高峰拥堵指数突破2021年度极值。 福建厦门疫情防控升级，全市居民非必要不外出。 法国召回驻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昨天是918事变爆发90周年纪念日，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 与此同时，辽宁全省10几个城市同时拉响防空警报，机动车停驶鸣笛，轮船火车也拉响汽笛，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也拉响了防空警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天举行铭记918主题活动，警示人们勿忘国耻，以史为鉴。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昨天举行南京大屠杀去世幸存者熄灯仪式，提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昨天还收到一批日本友人代为征集的史料，其中包括侵华日军战斗详报、阵中日志等，共计18件。 这批史料的征集者是日本爱知县圆光寺住持大东仁先生。从2005年起，他就在日本收集日军侵华的相关史料。16年来，他代为征集和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的史料已经超过3000件。 本市方面的消息，市交通委昨晚6:30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的拥堵指数达到8.8。如果按照高德地图发布的数据，昨天北京的交通拥堵情况达到了今年以来的峰值。 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中秋假期北京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预计高速公路平均每天的交通量将达到230万3000辆。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京藏、京城、京沪等高速和部分国道出京方向的交通压力明显上升，请您关注实时路况，合理安排出行。 另外，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开启，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的价格调整为每升7.04，95号汽油调整为每升7.49，都涨了7分钱。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测，加满一箱汽油将多花3.5块钱。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本市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将达到534万4000人次。地面公交日均客运量将达到567万7000人次，轨道交通将视情况加开运力或延长晚高峰运营时间，做好加开临客、延时运营的准备。地面公交将针对重点线路提前制定预案。 在这里要提醒准备乘地铁出行的朋友，近期本市部分地铁站点的运营安排有所调整。按照计划，地铁8号线剩余段将在今年底开通，昌平线南延段将在明年底开通。为实现线路换乘，地铁西土城站从今天到明年的1月11号封站，共计115天；地铁前门站从10月8号到12月4号封站，共计58天。 今年年底，连接门头沟与中心城区的 S1线将东延到苹果园站，为做好信号系统调试升级，S1线今天提前结束运营。石场站末班车提前到晚上8:45，静安桥站末班车提前到晚上9:08。根据计划，9月22号、23号，首都机场线也将提前结束运营。 北京环球度假区明天就将开园营业了。北京交警结合内部压力测试期间周边交通情况，发布了环球度假区交通预测及出行提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北京稻香村的月饼刚刚在中国月饼文化节上获得中国名饼、金牌月饼、中国特色月饼等称号。北京稻香村营销负责人吴强介绍说， 传承精卫文化的翻毛月饼，口味有翻毛五仁、翻毛酸奶、自来红、自来白等等。 针对月饼这样的时令热点商品，商家纷纷推陈出新，特色月饼备受追捧。预计中秋节前一天和中秋当天将迎来月饼采购高峰，建议消费者提前预约或预订。 欢度中秋的同时，疫情防控不能松懈。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日前推出了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查询服务，这项服务由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防联控机制提供相关信息。上支付宝搜出行政策，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就能实时查询两地的出入政策，还会同步提醒出发地、目的地的疫情风险等级。 今年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与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出现叠加流行的风险依然存在。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印发《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1-2022》，建议医务人员、大型活动参加人员和保障人员、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员以及员工、重点场所人群以及其他流感高风险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福建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昨天发布通告，决定全市居民小区村闭环管理，居民非必要不外出，所有公园景区、室内外体育场馆场地、娱乐游乐场所等公共营业场所暂停对外开放，全市各餐饮单位取消堂食。 一起来关注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第十四届全运会昨天共决出23枚金牌，射击和举重项目连超世界纪录。澳门选手郭建恒获得空手道男子个人型铜牌，这是澳门队历史上获得的第一枚全运奖牌。 第十四届全运会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将拉开序幕，东京奥运会冠军张雨霏、汪顺将登场亮相。举重赛场将产生女子举重87公斤以上及金牌，东京奥运会金牌获得者李雯雯将会出战，她的最主要竞争对手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17号，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在新闻公报中表示，应总统马克龙的要求，法国将立即召回法国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的两位大使，就澳大利亚单方面撕毁与法国签订的价值560亿欧元、建造12艘核潜艇的协议进行磋商。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关注习近平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六届峰会做视频致辞。 中国新闻网推出国际观察，上合组织20年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 央视网聚焦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完成绕飞和前向交会对接。 北京青年报报道，环球度假区采用反扒技术防范非法倒票。 北京日报发表精评署名文章，直击击毙将文娱领域治理进行到底。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顺延到早晨7:05开播。您将会听到铁路部门节日期间增开京津冀地区短途旅客列车33.5对。 主播在线顺延到早晨7:35开播，您将听到本市3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配小儿捏脊推拿医生，抖音14岁以下用户直接进入青少年模式，每天最多刷40分钟。 神舟12号载人飞船按计划返回，这次历时90天的飞行主要完成了哪些任务？在哪些方面有了突破？这些年中国航天惊喜连连，如何用好太空资产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在校大学生夜间在宿舍喝酒，酒后又到其他宿舍寻衅滋事，殴打同学，结果被反杀，导致打人的3名大学生2死1伤。